门不动残鸡蛋，花影下相依青山寺叫我此把身藏， 去淘草，我为你献牺生命财。去增加八百里前子也当了真，一去金山无踪影，我是左盼右等几杀人，满内我带着青楼去幸福，谁满金山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心中事。 下面是吴海莉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牛四，裤子里把不完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 情。 却是爹爹娘在前。重量早害谁不痛，坚持很多十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如定要抱，你为何三月来不吐真啊情话，坚持